二目垂泪，是哭诉前情。石守信听罢，说到我那嫡亲岳父真乃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求取功名，待我翁婿双双得中之后再和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姑娘点头应允。三更时分撕开后原门，就放走了石守信。 哦， 转天早晨老院公一瞧后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姑爷的马匹，是大惊失色，问明丫鬟才知原委，把这个事情禀报窦员外。原文听将姑娘唤出家里训，在这段就叫窦公训女，因为全本啊说的是高国英、高小姐、钟小姐一四美俱全，故此叫千金全得，对吗？ 对， 好好 好， 咱们就全唱了。 不行，您了， 怎么 时间太长？ 那怎么办呢？ 咱呢就唱窦公训女这一折， 唱一折。 哎， 嗯， 八个角色， 你演谁？ 我窦公， 你窦官。 哎， 我窦母， 咬蛐蛐儿。 你不就窦官吗？ 窦公窦员外。 哦，那么我呢？ 你的夫人。 夫人 啊， 夫人跟这个员外什么关系？ 夫妻两口子。 哎，这不对，占我便宜啊。 这怎么就占你便宜呢？这不做戏？ 还剩下六个角色，我挑剩下是你的。 行， 嗯， 有个老院子。 这是怎么个角儿？ 主角报事的。 我来，我来。 嗯嗯 嗯， 有个小丫鬟， 这丫鬟你来吧。 有个石守信， 这是怎么个人呢？ 窦岳山的姑爷。 我来，我来。 嗯，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这是怎么个角儿？ 是石守信的夫人。 我来，我来。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我来，我来。 小生高同。 高同谁呀？ 高怀德的干儿子。 你来。 我就知道我来。 来来，桌子吧，好的， 到个桌子吧。 来，分出前后台来。 哎， 我得化个妆， 扮上吧您。 啊，来 扮什么？好的，哎，一扮就行。 来个女的， 哎， 啊， 全在捯饬了。 哎，行了， 几位上演吧。 啊，多好，多美丽。谁打家伙吧？ 我上场，你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 是打长锤呀、啊，打几级炮、啊？ 哎， 啊， 这是高枪，没呢。 哦， 后台有面鸽子锣， 哦， 这一大挠一打出来，咚猜，这就算一棒。 哦， 三棒半，我到台口。 嗯， 你不行家吗？ 是行家，我怕你不懂。 那就行了，来吧。横喷 东前一棒了， 别数数。横喷 东前东前东前东， 怎么回事？ 半棒。 呵，招来产物清火。 好， 别叫好啊！ 我捧吧你， 用不着，出去！ 哎，谁找我？ 探监的， 哎， 探监的， 这像话吗？ 咱俩一块儿出去， 咱俩不能一块儿出去。 怎么了？ 咱俩不一样呢， 俩罪犯呢，咱俩一块儿上场。 你外行是怎么着？ 怎么了？ 你误会是怎么着？ 嗯， 什么叫出去？那叫同场上，让人一看是你的错，我的错， 这也谈不上错啊！ 我都打头本来。您愣打半截唱，我都不知道哪张嘴了，你这么闹胡子， 你就多受累吧。 受累不受累的没关系，公猫母猫拿着耗子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成剪高低。 行行行行。馄饨， 馄饨， 俩卖馄饨的， 卖馄饨吧，唱戏吧，卖馄饨。 我们这老生叫板， 我也老生叫板呢。 你老生演谁？ 我高怀德。 这场斗功训练有高会得吧？ 不是，你这一喊脚都赶着脑子都乱 哪儿的事儿。 嗯， 你呀、 啊， 夫人正带小伞。 小伞意思不早说呀、啊？ 行吧， 我拿手的。 那更好、啊， 来吧， 来吧， 打这来。 哎，横喷，海鸡来了。 东切东切东切东， 招来产物起用火。 稳住了啊，你千万可别紧张。 我至于的吗？ 哎，我怕你跟我唱戏你心里有压力。 放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呐， 招来一趟。 念我的词儿干嘛？你的词儿啊？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要命！ 对对呀、啊。 我这句啊，招来嫦娥起勇惑 啊！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仙人 别忙， 哪唱都一样。 前边， 哎，我音量打得出去， 那也得前边。 错锣不下蛋， 招来嫦娥起勇惑， 仙人堂前列绮罗， 俩上句儿啊，妇人 啊，汉子。不行，咱俩离了啊！好家伙，老夫老妻，你真下毒手啊！你 什么叫汉子呀？ 这怎么了？老婆汉子正大光明，这对你爱称，你有这福吗？ 我呀，我这有福啊！你得叫老爷， 依你 又依着我了啊！夫人 啊，老爷，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你我的女儿哪天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么？ 都是。 她买豆腐脑去了。不错啊，早晨对付百般十坏的，帮你兴家立业也合劲儿。 不是你笑的，我问他 哥，别难为情。 不要命啊！我问高桂英。 高桂英，我不认得。 你不认得像话吗？你得说呀。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词儿啊？啊、哦，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哦，还说那老词儿， 就老词儿啊、嗯。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赶院子呀？ 我喊不了，我这养着夫人，我怎么上院子？ 夫人的暂时放这儿了，一扭身上院子上啊。什么毛病？怎么了这是？ 怎么回事？他来了吧？啊，你跟来院子我看看吧。要外行啊，那就吹了。你不会没关系啊，跟我小说的明处，我就怕抬杠小能耐。 这有什么？到后台 啊 啊！看着啊， 对， 第一瘸子 啊，第一茄子， 茄子干嘛？ 我手拿道具， 没那玩意儿，瘸子就是衣裳 啊。你说衣裳不完了，哎，吊坎干嘛？ 哎，二爷、哎，这叫吊坎了。哇，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报元子必是。 哎，行啊。有点基础，我会那几出戏都传给你。 你再去传我，我踹你啊！ 好，咱就打这上来。 来，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来来 来，报院子宾是 何事？ 嘿嘿，没事。 有事 啊？有事。 何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儿，小话你得说呀！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 咱俩后台 有没有？ 对、啊，哎呦， 我说我就问你啊，你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吧？ 我早看出来了。 不，就这点模糊，后边就一把平川了。 我告诉你，啊、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啊！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啊。唱啊！ 我就这几句不会。 记住了 啊！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谷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别忙，我得慢慢来，词儿太多。是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不了干嘛？不好。 哎、不好不了，没关系。 有关系。 昨夜晚，哎，是三更时分，对。师姑爷和我家小姐 啊， 俩人在后花园，后花园还怎么着呢？ 洒泪分别， 成啊，咱就打这唱，你就听好吧， 来吧， 报元子宾是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昨晚三更时分，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待怎的讲？ 洒泪。孙子别啊！你他妈叫唤什么？接人呐！啊， 你这歇鞋子来了！ 不行，咱俩外边， 咱就这儿吧。抻着吧，瞪眼了 啊！ 我应当跟你瞪眼了。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我是你老爷， 我是你爷爷。 你是我仆人， 你是我奴才。 我是谁？ 你要说像王文玉，我认得你。你少来这套， 真不要命！我过来，过来，过来。